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早林、乔峰。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他们不只是两个人。 No， 维斯达姆长老和瓦莱尔都将目光投向了会。 我记得开门送他们的时候，是我走在前面开的房门，打开后正巧天空中一道闪电亮起，我好像看到屋门口有人影。 哦， 大家又吃了一惊。 我记不清了，但我好像看到了人影站在不远处的地方，好像不是魔族人。 会一边说着一边摇晃着脑袋。 我实在是记不清了。 这件事你为什么一直没跟我说啊？ 维斯达姆着急地说着，语气中带着埋怨。 我们接触波西克拉特斯先生，每次不都是有护卫在身边吗？我当时觉得肯定是他们的护卫，就没有多想。 会懊恼地说着。 可现在想起来确实有点不同，因为我看到的并不是一个魔族护卫，他站在那里似乎在等着他们夫妇从我家出来。我想这是不是就是他们匆匆离开的原因呢？其他的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送走他们夫妇后，我们就被那个刚出生的魔族小孩完全的吸引住了。要知道魔族人能有这样一个婴儿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 会说完，慈爱地看着眼前高大的魔族少年，看着他会是欣慰的，一种作为母亲的骄傲渐渐洋溢在他的眼睛里。 哦，他们受了太多的苦了，竟然有这么多的危险哦！我还没有在他们的身边保护他们，我真是愧对老魔王哦。 这时瓦莱尔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深深地低下了头，再也不说话了。瓦莱尔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还是杨长老出面打破了沉默。他曾经是老魔王一家最信赖的武士，他出生在魔域的深处，至于是什么地方，父母是谁，他都不知道，只知道从自己记事的时候起就跟随着一个老人修炼武艺，后来遇到一伙劫匪，大概30多人，他们住的山被这些实力更强大的劫匪占据，这些人害死了他的老师，要不是他躲得快也会惨死在山上。 后来呢？ 瓦莱尔跑出来了吗？ 几个少年一直非常崇拜这个魔族的管家伙夫，也是老师。 他并没有跑。 没有跑？哦，那怎么办啊？ 他藏匿在山上，靠着对那座山的熟悉和自己超强的毅力与胆魄，跟这些亡命之徒周旋。刚开始啊，他在暗处默默地观察和研究他们，了解他们的武功特点，自己加以修炼。后来瓦莱尔进步神速，他开始找那些劫匪一个一个地进行报复，最后瓦莱尔居然将他们全部战败，重新夺回了那座山和他的家。 看着几个少年惊奇的眼神，长老笑了一下，接着说道， 后来他在山上遇到了老魔王，原来他的师父就是老魔王的好朋友，于是瓦莱尔就一直跟在他的身边，把老魔王当作自己的师父和亲人，就这样一直守护着老魔王。后来 长老说到这儿，脸色忽然凝重了起来。 后来呀，就是血雨腥风了。 长老看了一眼瓦莱尔，只见他仍旧是低着头，沉浸在往事的回忆当中，丝毫没有回答大家提问的意思，就继续说了起来。 那其实这些我都是听瓦莱尔说的。那段时间老魔王确实遇到了危险，预感到了黑暗势力的不断强大，但此时他已经无法控制了。据瓦莱尔讲，这股神秘的黑暗势力很快就遍布了魔域全境，这股神秘力量是目前咱们根本就不熟悉不掌握的一种力量。当年老魔王发现这种力量入侵后，就赶紧把自己的孩子送出魔域，不过还是慢了一步。我记得瓦莱尔跟我说过，老魔王随后也强迫瓦莱尔离开魔域，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感觉到了危险，他不希望瓦莱尔留在这儿白白送命，所以分开的那一天，老魔王实际上是把瓦莱尔给骂走的。瓦莱尔曾经对我说，老魔王骂得越重他就越心痛，不是因为那些话，而是因为老魔王为救他的良苦用心呐。老魔王知道瓦莱尔是不会离开他一步的，这么多年都是如此，所以他才会用这种方式骂走了瓦莱尔。 这个时候瓦莱尔的头更低了，大家清楚地看到巨大的泪珠滴在了石桌上。 瓦莱尔还是走了，即使他心里是那么的不情愿，但还是走了。这就是瓦莱尔多年来一直不愿提及的往事，他觉得他没有保护好老魔王。 那老魔王现在怎么样了？ 所有的人都看着长老。 至今没有任何关于老魔王的消息，而现在的魔域魔王已经不是米利泰拉斯了。 长老的回答让大家陷入了无尽的伤感之中。 不过没有消息并不代表是个坏消息，多少年来瓦莱尔一直坚信老魔王还活着。 我是坚信这一点的哦。 瓦莱尔此时突然抬起了头。 米利泰勒斯先生拥有非常强悍的能力，是不可能死去的哦。我很怀疑哦，要不是他们使用黑暗魔法，他们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占领魔域的哦。 黑暗魔法， 大家都吃了一惊。 对，是黑暗魔法，这仍是咱们最不熟悉的地方。 长老语气沉重。 那后来呢？ 瓦莱尔离开魔王后去了哪儿？ 鱼问道。 还是我来回答你们吧。 长老看了看状态低迷的瓦莱尔。 那天离开魔王，离开魔域，瓦莱尔并没有走远。他是个细心的人，因为魔王先后赶走了自己的孩子和瓦莱尔，至今并没有隔太长的时间，所以瓦莱尔觉得能够追上波西克拉特斯夫妇。他决心即使保护不了老魔王，也要保护好他的儿子一家。于是他找到了他们，找到了陷入苦战的他们。瓦莱尔凭借一人之力救下了他们夫妇，却战成了两败俱伤的局面。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了呼吸。 食物里边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沉默。 之后的几十年里，瓦莱尔虽然跟我住在后山，但他没有一天不再想着找到波西克拉特斯夫妇。瓦莱尔曾经几次到达魔域边境，但都无法进入。 啊？为什么进不去啊？ 怎么回事？ 几个少年异口同声地问道。 孩子们，你们忘了，魔族人的嗅觉是极其灵敏的。 此时维斯达姆开了口，回答着孩子们的提问。 像我们这些逃出魔域的人，现在在魔域都会把我们的气味进行通缉，也就是说，可能我们还没有到达魔域边境，魔族高手就已经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了。 所以瓦莱尔几次想要进入魔域都是无功而返。到后来，瓦莱尔就利用夜间在魔域之外的地区寻找，也是一无所获。为了不引起人族和兽族的恐慌，我劝了他多次，让他以人形面貌见人，但他却不肯，因为人族形态会限制他的能力，他怕遇到危险。别误会，他本人不会惧怕任何危险，但他只是不想死。他说他死了的话，就没办法找到老魔王的后代了，所以在他的心里呀，这是个结呀。 长老放下了空烟袋，用手轻轻地拍了拍瓦莱尔的后背，长叹了一声，继续说道。 瓦莱尔，你虽然没有找到波西克拉特斯夫妇，可你今天找到了他们的儿子，不是吗？这难道不令人高兴吗？ 长老的这句话一出，所有的人的目光都投向了瓦莱尔。此时魔族人瓦莱尔缓缓站了起来，只见他直起了身体，走到玄平的身边。玄平也从刚才麻木呆滞和惊愕中渐渐回过神来，他也站了起来，不知所措的一会儿看看瓦莱尔，一会儿看看大家。瓦莱尔将一双大手放在玄平的肩头，他仔细地看着眼前这个高大的魔族少年，他仔细地看着，他看不够。多少年了，保护好像师父一样疼爱自己的老魔王和他的一家，那就是他的责任。寻找他们是自己的心结。瓦莱尔无法忍受失去老魔王一家的痛苦，那意味着他再也没有了亲人。他心里一直不敢正视这一切，他不敢提及这一切，甚至他不敢触碰这一切。久而久之，这件事儿变成了他心底里的一片禁区，自己不愿意想，也不愿意让别人提及。但今天不一样，他从这个魔族少年的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仿佛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他原来只是怀疑玄平的魔族身份，但现在他才发现这个少年竟然是自己一直苦苦寻觅的亲人的骨肉，他心里再也控制不了这一切了。 这个魔族战士再也受不了了，他一把抱住了玄平，眼泪再次淌了出来。此时玄平也被眼前的情景感染了，他才开始慢慢接受自己是个魔族人，后来就要被逼着接受养了自己十几年的父亲母亲竟然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好了，这么多的事情已经让他头大了，却又被突然告知自己竟然是魔域之王的孙子，而且自己的亲生父母居然生死不明，他快要崩溃了。现在好在维斯达姆和慧还会要他，他们还能是不离不弃的一家人，好在还有一个与自己家族有着密切关系的亲人瓦莱尔在。对了，他还有师父，他还有和他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和瓦莱尔抱在一起好半天，瓦莱尔终于松开了手臂，用力地拍着玄平的肩膀。忽然间，玄平扭回头看着大家，看着这些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 你们不会嫌弃我吧？ 这事儿说完，大家着实愣了一下，接着就爆发出久违的笑声，几个小伙伴围了过来。 玄平，真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多的故事。 塞纳好像还有点意犹未尽。 是啊，你永远是我们的伙伴，也是我们中的一员。 小昭也拍着玄平结实的肌肉。 现在我好嫉妒你啊，你现在是咱们当中最有力量的了。 龙啸说着，语气中透露出无限的羡慕。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 雨依然摆弄着自己身前的小水滴。 玄平，我们一起好好修炼，一起去找你的父母和爷爷。 迎吉说着，给了玄平一个坚定的眼神。的确，玄平此时觉得他真的并没有失去什么，相反他得到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倒是他最值得珍惜的。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看了看自己身边的小伙伴们，看了看自己的爸爸妈妈，看着师父和瓦莱尔，他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 我想我已经准备好做一个魔族的战士了，我想替你们去寻找爷爷还有父亲母亲，我已经长大了，接下来的事情让我来。 空气似乎有些凝固，大家是被震撼到了。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小小年纪的魔族少年一天之间竟然成熟了很多。 好样的，莱奥尼斯。 这是维斯达姆的话，让大家吃了一惊。 莱奥尼斯是波西克拉特斯和安娜阿尔米斯夫妇把你带到我家时给你留下的魔族人的名字，牢记他吧，重新开始。 大家重复着魔族少年的新名字。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迎吉》，作者独风小雨，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枣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有句成语啊，叫习惯成自然，这句话说得好。习惯呢，就是每天都会做的动作，久而久之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好的习惯会使我们事半功倍，这起名字也是，尤其是这个地名，人们啊叫顺嘴了，叫顺口了，这个名字它就是好名字。今天我们有请梁月恒给大家来讲故事。 大家好，我叫梁月恒，今年7岁，是北京市三里河第三小学1年级2班的学生。大家说我长得还挺帅的，眼睛很大，炯炯有神，都说眼睛是心灵窗户，大大的窗户里你一定能看到更多的热情和真诚。我虽然不胖，但还是很结实的， 伸出胳膊来还有两个小肌肉疙瘩。我性格活泼，爱好广泛，弹钢琴、吹黑管、游泳、读书、看英文动画。我最爱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希望通过我的努力练习，有一天我能在大大的舞台上演奏，把这首好听的乐曲弹给大家听。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北京地名的趣事。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在这漫长的期间，北京曾产生变更、消亡和传承了无数个地名。关于北京地名趣事你知道多少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几个。天桥，原来的天桥是有桥的，位于天坛西北，南北向跨过龙须沟，明朝在此建有汉白玉单孔高拱桥，语通玉路，皇帝又称为天子，天子所走之桥故名天桥。亮马河，东直门外有条小河，远来客山的马车队来到这里，经常在河里给风尘仆仆的马匹洗涮，洗完的马匹就在河岸上晾干身体，故名亮马河，时间长了就叫成亮马河了。黄庄，位于中关村南一站地，原为黄庄，意为皇家的庄田，明代土地分为官田和民田，皇室的皇庄、官庄、太监庄便于京郊，均占丰硕之地。北京的皇庄源于明太祖洪武23年，始于永乐初年，武宗晋为锦衣月，就曾设皇庄7处，其中就包括此处。嘉靖初年皇庄废除，但性质相近的官庄保留到明末。六铺炕在德胜门外安德路北侧，据民俗学者金寿申先生所说，老年间这里都是菜园子，在田园风光之间开有一家野茶馆，吸引着城里人前来喝茶、玩牌、遛鸟。由于在德胜门内和安定门内是旗人聚居区，所以前来光顾的多是旗人。当时野茶馆在露天砌有6座土炕，供客人们坐着喝茶，因此这家没有字号的茶馆被称为六铺炕，日久演变为地名。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希望你们能喜欢。 像北京的地名啊，有意思，离咱们100多公里的这个好姐妹城市天津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地名。您像马三立、马老的相声《买猴》里边啊， 金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啊， 这个就把天津的这个东北角和东北地区搞混了啊。广渠门往东有个地方，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奇特，叫什么呢？叫四根旗杆。哈哈，您看前两天呢，交通广播有听众反映说想研究研究这四个字的读音，经过记者这么一采访啊，还找了相关的学者这么一考究啊，您猜怎么着，还真研究出来了。这四根旗杆啊有四个读音，分别是四根旗杆，二是读呢四根旗杆，三呢是四根旗杆，四是读呢四根旗杆杆儿啊，没错，人家专家说了，说这四个读音啊都对，您看您想怎么读，看您习惯吧。好，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朋友们，下周见。 闭上眼，深呼吸，走进声音工坊。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